爱过一天都竟已不易，谁计较几多天令人迷痴，即使书写数千字不可说一意，多少爱意多少悔意，只有心知。还是与你同一遭遇，或许爱的事情当醉了还苦清醒，说应不应也不变是爱未停。Yeah, but